好，回到第二節建國研習班的時間，應該是的。那我鏡頭才怪怪地不過算了，是 好一好一 是吧、啊、好少少好少少。咁剛才讲嗰个就係我哋香港开埠，尤其係嗰个熱律公告呢，咁对于即係由一个其实几标志性嘅影响嚟嘅。佢係即係奠定咗嘅就係 典型嘅英式统治。 典型嘅英式嘅管治嘅同特色啦。咁但係有啲嘢都有争议嘅，即係话喂究竟呢一个。 但有个即係佢话除咗即係移民敲门之外，呢句其实好紧要。 呢句好紧要。 呢句其实根本就係中港区隔嘅开始嚟。即系 day one 已经系咁。 呢一句咧，呢一句嘅重要性嘅就系、是，你可以视为香港嘅大宪章嘅重要一句啊。 可以，我甚至觉得你即系讲得夸张啲，我甚至觉得呢份公告系港版大宪章嚟嘅。 系啊，因为第一样嘢就系话， 虽然佢形成嗰个背景系完全唔一样， 嗯， 佢真系个统治者单方面宣布嘅嘢嚟啦。 系，佢仲要系殖民统治者单方面宣布嘅，就系话你呢个地方唔再有严刑逼供。 但系佢系将即系。The best of bitches 嘅一個即係當時嘅法律上面最優良嗰樣東西擺落。 唔係佢因為佢最重要意義嘅就係話佢係講緊你冇俾人侵害嘅權利，就係佢係預設緊你係清白啊嘛。係 啊。 咁但係當然啦，你即使係你唔係清白嘅話，你要受到嗰個嘅制裁嘅話，又唔一定係代表等同於你可以俾人隨時俾人打噶。俾人用黐刑啊、夾手指啊、夾指骨嗰啲啊，係咪先？即係我哋睇嗰啲包青天嗰啲咧。咁但係佢呢一句嘅其實係好重要嘅，重要到一個地步嘅就係其實佢係佢近乎咧基本上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埋係大家都係法律面前人人都係清白嗰、那個嗰、那個。 當然理想同現實係有好大差距。 當然 係早期即係開埠早期嘅香港，你俾啲大頭嘢滴入差館嘅話，我真係都唔會幾好受啦。 咁同而家情況差唔多。 唔其實已經有趣嘅。即係我 send 咗徐成恩佢個城邦舊事嗰個新版印咗俾即係兩個 chapter 俾你睇嘅。佢其實再早少少，佢未出書之前，其實喺 Facebook 寫過一段東西嘅。即係佢話一般人對香港歷史最黑暗時代就一般都冇乜意義嘅，就話係三年零八個月啦。 係， 但係佢即係大部分人會覺得九七之後係排第二嘅。但佢就話我會表示異議。其實開埠嗰十幾年係超級撈教， 即係徐成英個寫法。係咁，佢開埠嗰十幾年係超級撈教嘅。撈教嘅就係佢冇記錄落嚟， 有啲 事件，有啲事件有記錄落嚟嘅。 其實嗰個背後嘅因素同熱鬧啲嘅人就有啲關係嘅、即係佢本身喺珠三角嗰度走私鴉片，即係呢啲事，佢已經喺香港打開等嘅。嗰陣時非官方地其實已經係未開發之前，未打鴉片戰爭之前，嗰度一路都好多英即係英國嗰啲即係戰艦或商船停泊喺香港附近啊。 我知，我懷疑我阿爺有份添啊。 係呢個真係喺度就係啊，同鴉片戰咁。其實英國政府即係打贏鴉片戰爭之後，英國政府根本係佢最想割咗處地方係舟山群島嘅。 嗯， 但系反为有时仗在外，即系喺翻呢个中国沿岸，即系英国海军嘅指，即系指令，其实嗰时兼埋英国海军嘅指挥官嚟啦，喺战争嘅指挥官， 系啊， 知道其实兵力唔够嘅，即系英国嗰边呢个要求太大手头啦，俾你过到舟山群岛，个惊守唔住，咁觉得喂呢处地方我哋都打开弹，我哋有熟地头，咁不如即系先同翻。嗰陣時即係其實先就同個地方官簽咗個儲備條約，割咗腳咗香港島先咯。 唔係，但係咁呢一件事， 但係呢件事令到英國，即係令到佢嗰個老頂，即係個外相巴麥主題好威興噶嘛，大佬真 係。唔係，因為呢一件事，佢直接係喺度挑戰嘅一個，就係話英國作為一個殖民政府，佢用啲乜嘢嘅管治嘅態度或者個手腕，係對嗰個地方作一個嘅。直接的管轄， 即係嗰個古仔唔係一個英帝莫忘我之心不死的古仔。 係啊，即係你 就係好多 ad hoc 嘢喺度後邊咯。 唔係，同埋嘅就係呢個係講緊嘅就係喂，咁我成個熱律公告擺落去嘅時候，寫就寫得咁好似好善良嘅一個善治嘅背景嘅，但係其實嗰時未係完全係咯。係。咁但係而事實嘅就係佢要面對緊一樣嘢，就係佢英國本身有啲勢力，同埋有啲傲慢嘅英國人都會覺得佢就應該揼㗎嘛。係 啊。 咁呢一個係成為一個轉捩點嘅，就係究竟用啲咩嘅方法係？即係響啲香港呢個地方，係同呢一班所謂嘅華人去點講相處先？咁就係你頭先講嗰個背景啦嘛。咁但係而實際嘅就係佢呢一個亦都係 即係香港一開始根本就係一個 colony which nobody wants 嚟幫你嘅。 是啊，是啊， 你 是啊， 嗰时你派你度做官或者派你做驻军，差唔多系好似发配边疆咁。 发配边疆，同埋佢都觉得冇油水啊嘛，啱啱先？ 冇乜油水，其实都有嘅，都有嘅，但冇咁多。同埋最讽刺，因为南京条约嗰时唔口通商啊嘛，应该系帮自己制造咗好多商业上竞，即系嗰个进出口贸易嘅竞争对手。 系啊， 法国 而法国嘅就系 英国啲商人法国，上海嗰度好，即系个环境好好多。 走上上面北方好过喺香港嘛，香港冇肉食啊嘛。咁你就要同广州对口喎，先查系咪先？ 即系广州嗰阵时咧，整嗰单叫三元里事件，当地即系当地人会有反应情绪咯。 嗯， 但系香港个处地方好有趣嘅，即系咁你睇开而家我哋睇翻呢啲香港历史都会讲阿群大路嗰单嘢咧，即系其实。最早的大路党就是在香港出现的咯，而且最早出现汉奸这两个字，其实就是那时道光皇帝写啲批奏章的时候形容这些帮英国的本地人， 帮英国引路 叫汉奸， 叫汉奸。 而有趣的那些其实主要是大家人嚟嘅， 系啊。 而大家人其实本来在个清帝国入边是一个即系好系最边缘的一班人嚟咯。 因为佢大家人本身有个背景，即系你话叫佢大家人， 因为最初 明清嘅时候， 明清 两代海禁啊嘛， 海禁系咯，明清两代都系海禁。咁清朝嗰阵时候海禁，因为嗰阵时系郑成功喺台湾系整咗个南王政权 啦。咁我 夹硬系有一段时间系夹硬将即系香港嗰啲水上人家系夹硬迁晒咗去内 陆。所以你话大家人佢哋其实某一小部分系海盗嚟噶嘛？ 系啊， 即系 唔系好大部分海盗。 即系我所以我某一小部分我哋收咗啦，但系实际上海盗嚟嘅呢班。咁但系即系佢。但呢班人佢同啱啱開埠嘅時候，同呢個英國政府嗰個嘅往來係多啦。 係啊， 因為你最主要係因為海上貿易啫，同埋嘅就係呢班人佢亦都係過去已經有好長嘅經歷或者經驗係做買板嘅嘛，啱唔啱先？最確切就係買板啊嘛，即係佢哋一方面係走鴉片啊，另一方面嘅就係揾嘢買翻俾英國佬啊。 但係佢哋又未去到後來啲高等環工咁高級。 是啊是啊是啊， 即咁嘅暴发户嘅 feel 几重啊。 咪咁，但係你因为你纯粹咩，你纯粹呢班人，你咁你唔識英文啦，呢个其实啦，同埋嘅係呢班人係冇乜受过教育。 冇教育，即係例如第一个权贵个名叫做卢阿贵。咁你听个名都想象到其实佢 你讲个名叫阿贵已经大卢阿贵已经系唔错㗎喎，相对。即係相对于其他啲比较有名，譬如咩谭阿财啊，有一堆呢，即係都已經是盧亞貴， 即係嗰個時代，即派得嚟香港嗰啲英國人官，通常都識得幾句，都識得講，即至少識得講中文先。咁你華人之中撈得掂嗰啲，都識得幾句英文。 唔係咁你 即係你識得比其他人多少少，你已經贏咗 咯。唔係識講 hello 咯，同埋講錢咯，最緊要講幾多錢咯，最緊要講 即係基本匯話搞掂。 基本匯話咁啊，盧亞貴啊，跟住有阿財啊、阿祥啊呢啲咧，呢啲係最大家都應該聽過嘅，即係如果你揾翻英國開埠史嘅話，咁啊尤其係盧亞貴咧，佢係攞過呢個鴉片專利權嘅。 係啊， 呢一個係誇張。 而呢個就係同開埠我早期嗰樣嘢有關，即係第二任總督叫做德比士啦，或者叫做戴維斯啦。 戴維斯。 但呢個有趣嘅人咧，即係其實你發現咗，因為佢係東印度公司入邊嘅主體。比较熟中文的人，所以就打沙咗嚟做。 佢直情系做驻华大使咁。 佢嗰阵时兼埋做系驻华大使啊嘛。 系啊，驻华大使。 但系有样嘢好大镬噶嘛，根本上因为之前啊，布甸扎佢系 set 咗话香港系一个自由港嚟嘅，即系唔会收太多税嘅。 系啊系啊，但系 但其实政府都要钱噶嘛， 政府要钱。 而戴维斯佢系东印金服东印度公司，嗰 阵 时最 popular 嗰个套意识形态咪自由贸易咯，即系亚当斯密斯嗰套咯。但佢佢因为金服东印度公司，佢系好憎呢套嘅思想嘅，所以结果佢咪同英国嗰啲商人火星撞地球 咯。咪因为佢东印度公司佢终归要抽佣噶嘛，即系对佢嚟讲，我就系对佢嚟讲嗰啲根本唔系抽税。唔係税，呢啲純粹係傭， 係啊， 即係佢係用咁嘅 concept 去睇啊，咁所以戴維斯佢面對一個即係佢由二律，跟住去到戴維斯，咁戴維斯佢喺呢一個過程裡面就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喂，究竟我抽幾多錢先？ 啊 即系你话自由港嘅话，咁你唔系点抽？ 喂，你唔抽税咪你谂另一啲？ 你搵啲名目咯， 吓、啊，咁你卖地啊，卖鸦片专利权咧咪？ 到後來戴維斯成做埋添人口登記税啦、 啊，人頭税啦， 人頭税啦，人頭税呢個其實誇張，人頭税多睇文獻嗰帶嚟嗰個嘅反彈幾大、 啊， 即係你本來因為人頭信 亦都係一啲 loss in translation 嘅問題。 係啊，係唔小心嘅啫，係唔小心嘅啫。你講一講嗰個 loss in translation 嗰個講法，因為呢個係太過好笑嘅，即係如果你咁講。 即是當地華人以為是 charge 一個好，即是他們給不起的價錢，但其實是說錯了，說 錯了， 而搞到是即是立了架撐去抗議，即是幾乎搭，即是幾乎搞到暴動那麼 大，說錯了就是斗領的，說回斗領的，那怎麼知道後來大家又語言上不通，就以為要收一蚊啊兩蚊咁樣，咁但係唔單止嘅，因為佢本身就仲要係收埋呢一個鬼佬噶嘛，即係佢係佢嗰個所謂嘅人頭税，即係其實你有幾個層面，第一樣嘢就係話一個臨時政府，其實仲係臨時政府嘅年代嚟啦，仲算係臨時政府嘅年代啊，咁佢嚟到嘅時候，咁跟住呢班人明明嘅喺個地方唔使交税，你對於一班喺香港耕田嘅一啲漁夫或者農民，香港唔會漁夫，即係耕田 都有，有耕田嘅都有地方， 即係耕田啦，耕田農民啦或者漁夫啦。咁收人头税呢一样嘢，其实系都几耐冇发生过嘅嘢嚟噶嘛，即系佢哋嘅概念里面，佢唔会同政府系要有交税。 因为香港本来系一个山高皇帝远地方， 系啊，呢个先系关键啊嘛。咁第一样嘢就已经系咁啦，第二样嘢就系话系有个误会啊，误会嘅就系以为收重税啊嘛。咁呢一个咪搞到立晒架撑，然之后走去点样，跟住开居民大会啊，仲要系搵埋班英国佬一齐开。咁结果咪搞到係有罷工添，應該有罷工添，應該有罷工啊罷市咁樣。咁結果就係後來成個嗰個所謂即係人頭税嘅廢除咗啦。咁呢個係響大律師佢嗰個嘅治下裏面一啲嘅小，即都係一啲片段嚟，因為我諗得又唔能夠講小片段。 亦都講翻早期嗰個法治，其實係三權合作嘅， 係啊， 係好即係係幾亂嚟下嘅，係即系裁判官都系可以，即系管埋监狱啊，管埋警队都得嘅人。公检法混合，即系三三合一系咪？ 你我好似港台定唔知边一个拍过嘅节目咧，系讲翻嗰个殖民时期嘅建筑嘅。咁其中咧有一幕咧就系讲紧响呢一个中上环咪有间文武庙咧，嗰个文武庙咧系以前咧系爱嚟做埋呢一个诉讼噶嘛， 系华人自己即系有啲咩？有啲乜嘢糾紛，通常都係先喺嗰度拆。 係啊，先係華人由班鄉士喺度拆嘅。咁但係因為後來嗰班英國佬嚟咗啦嘛，咁咪整一個嘅英國佬坐埋喺度，咁睇你點拆咯。係 啊。 咁跟住頭先阿近嗰樣嘢就係話佢仲要係啲啲後來發展到咩咧？喺呢一個嘅西營盤嗰度，直情係有監獄嘛。就係、是、其實嗰啲監獄本嗰、那個監獄隔離其實就係教堂嚟，咁上下嗰啲設計嘅，即係呢一個係点讲咧？所以一开头嘅时候，唔系一开始我哋咁谂嘅，就系好有效管治啊，谂下啲咩方法啦、啊、咁，纯粹系左塞右塞啊，跟住揾翻啲自己啲华人去搞掂啊，算数啦咁。咁啊，以第二节好似差唔多咯，第三节翻嚟讲。